据南朝鲜网报《好事达》报道，民主工总委员长韩尚金13号在首尔高等法院的审理上诉法庭上揭露了对自己判处错误徒刑的无理性。另外，据报道，被当局列入文化艺术界黑名单的100多名艺术人，18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记者会，要求朴槿惠辞退。